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么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居啊、装修啊这方面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瓷砖。那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简一大理石瓷砖运桥店的豪姐。豪姐你好。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那说到瓷砖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是必不可少啊。不管是什么样，抛釉砖呐、大理石啊等等的。 对对，还有一种就是专门用于墙面的这个釉面砖。 釉面砖 也叫瓷片。 嗯嗯， 对对对。 当然可变化真的是非常大，进展也是非常快啊哈。像有些瓷砖呢档次真的是非常高，看起来非常奢华。 特别漂亮，它就、对对对， 但是呢它不是大理石是吗？ 对， 那它是什么呢？ 它也是瓷砖，瓷砖烧成的，但是它整个性能呢跟这个整个的干一模一样。 对，实际上它是人造的。 对对对， 它弥补了一些天然大理石的那种不足啊，同时呢它又保留了天 然。真正好的大理石啊有辐射，但是没有说咱们老百姓说的那么什么谈大理石色变。其实最厉害的这个石材的对咱们自己呢都会有辐射。就是它这个花岗岩的辐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但是花岗岩一般在室内是不用的。 对。 嗯。 现在很少，室外也几乎不开采这个花岗岩了，因为它辐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东西。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大理石有小的厂家，但是这种小的厂家呢，有的时候会跟劣质的产品呢是划等号的哈。那因此我们在买的这个，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劣质，目前为止我没有，我们就是业内也没有发现说在东北生产的砖质量很好，没有。 反正现在在东北就是生产的这种瓷砖比较少，量也比较少、 对，厂家也比较小，都是一般。 这跟他这个当地的 啊，这个砖是山东生产的不好，其实山东大厂也有好的。 嗯嗯， 不全是山东，都是劣质品。 对， 但是小厂呢比如说品牌，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啊，就是平时在销售瓷砖当中的一些反馈也好，或者自己的观察也好啊，积累的一些经验。当然这些经验呢仅是作为一个参考 啊。对对对， 是吧？ 对， 比如大家在买瓷砖的时候要问一问哈，这个瓷砖是哪儿的啊？往往可能广东的瓷砖呢，由于它发展的历史比较长啊，工艺呢也比较到位哈，所以呢这个相对来讲可能好一些。但是话说回来了，就哪个地方都有好中坏之分。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 像都知道广东的瓷砖好，那会不会它不是广东出的啊，贴牌的，或者说自己是广东的， 会有这种很多 很多， 还不是个例。 是吧？ 对对对、现在好多你去建材城也好啊，去这个家居类的这个团购也好啊，你问基本上都会说是广东的。广东一共多大，也生产不了那么多瓷砖。 是的。另外呢现在很多的贴牌砖也非常多 特别多、 啊、就是这个品牌它自己是没有厂家的， 对， 是吧？ 对对， 然后呢可能其他的这个厂家生产完了以后它怼过来然后贴上牌就说是自己的品牌了。 对, 对, 对， 有很多是这样的 啊。对对对， 往往这样的这个瓷砖它是没有把控力的哈， 没有把控力。一般咱们老百姓差不多听说过的品牌啊、嗯，比如说稍微老一点的品牌，我觉得还都可以作为参考，不一定非要选一线品牌，说选大品牌。 对， 只要咱们听说过的品牌，我觉得能存留在十年到十五年以上的这种、 嗯， 就是包括二三线品牌也是没有问题的砖、 嗯。所以这又是个经验啊、嗯，就是说有品牌意识的人， 对 啊，有这个品牌效应的这些瓷砖应该不会差。这么多年它都屹立不倒， 对, 对, 对, 对 啊，还是跟它的这个工艺啊、口碑啊等等方面呢是连接在一起的。 对， 当然有些人说了啊，一些大品牌呢都是宣传出来的，甚至一些广告钱砸出来的等等。但是我倒是有不同的意见哈。当然了，宣传绝对是对它的这个推广是有一定帮助的哈。 对， 但是呢，其实宣传也是双刃剑。如果它要好的话，那宣传可以加大砝码啊，让更多人知道它好。如果它真是不好的话，你宣传的话，完了别人一用它不好，反而是一个往脸上抹黑的事儿。 现在也是互联网时代、嗯、所以说不管是大品牌还是二三线品牌、 嗯、 做的也是如履薄冰、嗯、说实话真的在质量这方面特别是大品牌，它既然推广做到能说到所谓的咱们老百姓认为的是大品牌，它真的不敢偷工减料。 是的，因为它就是靠这个形象吃饭的、啊、 太可怕了这个互联网时代。 对，它不会说因为一点小利而影响它多年营造的这个品牌呀、啊。 对、 啊这个、 相对来说可信度还是更好一点、嗯、就相对大。 所以咱们总结呢，就是大家在买瓷砖的时候还是要买的有点品牌的哈、啊、当然你有钱的话买大品牌它肯定是好哈、啊。那像中低品牌呢，虽然说价格并不是那么高，它既然形成了品牌也有它品牌的意义，其实也不见得差。啊， 对， 所以大家在购买之前呢，还是要先搜一下，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看看这个品牌它的口碑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它大概的一些情况，您就了如指掌了。 主要是看、嗯、还看一个什么呀？咱们大概想花多少钱装修？ 对， 然后呢，按我这个装修的这个造价来选。则瓷砖， 嗯， 说实话，现在大品牌呢也不一定真的很贵， 嗯， 现在好多咱们老百姓就觉得一谈大品牌色变，觉得大品牌肯定贵，不是我们老百姓消费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呢，可以作为一个筛选 ，A 类、B 类、C 类做几个筛选，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所以呢，在这里很多朋友可能特别的想这个知道，比如说在选择瓷砖的时候啊，应该怎么去做哈？您有些什么好的建议吗？当然，刚才咱们已经说了一些了啊。这回呢，咱们从这个瓷砖具体的实用上啊来讲一讲，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买瓷砖看似很小的一件事情啊，实际上它对咱们家的楼层、采光、格局，包括房间的走向，都有极高的要求。 嗯。 个人建议呢，楼层低，相对来说呢，采光会比较差一点。所以说呢，选择瓷砖尽量以浅色为主，因为这样呢能提亮咱们整个屋里边的光线度。 嗯。 如果实在特别喜欢，比如说中老年人呢，特别对这深色呢情有独钟，喜欢这深色的呢，咱们可以做一个局部的铺贴，比如做一个背景啊，或者以深色为线条做一个区域的一个划分，可以把深色砖呢植入在浅色砖里边。 嗯。 然后高层有玄关的顾客呢，一般要考虑这个团留纹，因为有玄关的话，你考虑直纹的话呢，它切割会非常非常的多。 嗯、 切割多的话，直纹不管从哪个位置切完了以后，它整个纹就断开了， 嗯嗯， 就是没有整个直纹延伸空间的那个效果了。所以说，有玄关的呢，尽量选择团纹或者网纹的这个瓷砖为最佳的，是最适宜咱们家里边的。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关于瓷砖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纹路呢？现在大概都有几种纹路呢？ 其实大的概括啊，就分五种。 嗯， 细纹、直纹、流纹、团纹，还有网纹。它这几个纹理的特点呢，您比如说细纹吧，它远看着比较柔和，近看着特别细腻，然后特别低调，不显得那么张扬。 嗯。 直纹呢就是特别中规中矩，严谨内敛，但是能延伸整个房间的这个空间， 嗯，显得大一些。 对对对。流纹呢就比较什么了，动感十足， 然后它还有一个寓意呢，一般流纹就分水流纹，然后这个咱们中国老百姓不有一个什么流水生财的一个寓意吗？ 嗯， 然后这个就是流纹。团纹呢就是比较安静典雅，它适合任何一种格局，就是没有方向感，就是您在什么位置贴都没有关系。网纹呢要是还是比较适合年轻人比较居多，因为它整个这个线条特别交织，然后呢具有较高的这个联想空间，这适合年轻人用。 嗯，确实刚才您说这个纹路啊，一般在这个大理石的这个瓷砖当中的好像表现比较的明显哈。 对， 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材质的瓷砖当中的有些是没有什么纹路的，它只是有色彩颜色的不同。 其实细看都有纹理， 都有纹理， 对， 是吗？ 都有纹路。 哦，我都还真没怎么特别注意。 比如说直纹呐、团纹呐、这个不是单指某一个品牌有，它是指的特别泛泛。就是现在市面上呢，不管您进任何一个品牌，它无怪乎就是这五种纹理。 它即便是一色的，它可能就是一个颜色，它里边也 有 纹路的。 有纹理，有纹理，很少有纯纯的一色。纯一色就是什么呀？白色。灰色里边一点纹理没有，黑白灰这三个颜色，我见过是一点纹理没有的，其他的我觉得 都 多多少少的，特别现在市面上老百姓最喜欢的，咱们家里边装修用的最多的，比如说这种抛釉砖，它无外乎就是这几种纹理。 好的，你看这个我以前真的没特别注意过哈，我就觉得好像大理石有那种纹理，其他的那个石头的一些瓷砖呢好像就没有。 不对、 其实就是黑白灰可能没有，其他基本上都有。 对， 这些纹理哈，您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了您贴完的这个效果， 装修效果、对，都有直接关系。 那其实说的是咱们说说色彩哈，您觉得现在整个的流行趋势啊，这个瓷砖的色彩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这个整个就是咱们北京市来讲，因为外省我也没太去了解，北京市啊黑白灰为主色了，特别是今年，包括我们展厅啊，你去每一家几乎主色调都是黑白灰黑色这四个为主色，它更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现在简约。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展厅，以前呢我们都是高大上，我们装修展厅，但是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今年还在延续， 就 是 黑白灰 简洁明了。 哦，我觉得越这个简洁的一些颜色的话呢，好像它生命力越长啊， 对， 越花了虎哨的，对，好像这个没有那么长的这个流行性哈，所以越简单的它是越长久的。那实际上呢，大家在铺贴的这个风格上哈，现在有些什么变化吗？ 铺贴风格还是跟年龄有关系。我做这么多年瓷砖的营销啊，从这个整个市场上来看呢，相对来说这个年龄大一点的还是喜欢什么呀，喜欢这个金碧辉煌的这个效果。对，然后年龄现在的90后啊，包括80后还是以简约现代为主，跟年龄有很大的关系。很少有老年人喜欢黑白灰，他还是喜欢更厚重一点的颜色，这个跟年龄有很大关系。 是，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个，你像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哈，你像这个像宜家呀，咱们经常去啊买东西什么的，像他们那属于是简欧的风格。 对对对，他现在这个风格的代表呢，我们是有去做市场调研，我大概其总结出三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做店面，也经常困惑咱们就是装修的这个属于门外汉吧，比如说我们进门会问，哎，先生您的这个装修风格是什么样啊，他懵了，觉得我们家我不知道什么风格。 对， 咱们老百姓觉得我四白落地就很干净啊。然后我大概总结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吧，咱们现在经常说的简约现代，简约现代的代表作是什么呀，就是优衣库。 哦， 咱们所有优衣库的这个店面的装修都是以简约现代为主。然后呢，简欧的装修风格的代表作是什么呢，是宜家家居。您像您这个年龄，您肯定对宜家不陌生，对吧？ 是的，是的。 宜家家居基本上包括他卖的东西还有他整个的格局构造都是属于这种简欧的风格。然后这个星巴克是最具代表什么呀，现代工业风，就是现在特别什么流行的黑白灰、水泥灰。就是它的代表作，就是现代工业风的代表作呢是星巴克。这三个是。 所以我觉得郝姐您真的总结得非常到位哈。你要简单的说，比如说简约的 什么简欧的或者现代工业风，人们没有什么特别形象的这种认识啊。嗯、 对对。 您把它呢给它归结起来，比如说像这种简约现代的，您可以看看这个优衣库的，它是一个服装品牌啊。 对。 你看它那个店面的装修，就是那种简约现代的感觉。 立刻就能给顾客呈现出简约现代是什么样。 是的。 我们家要不要选这种颜色的，选不选这种风格的。 没错。另外简约的这种简欧风格的哈，你可以看看这个宜家它的这个装修是这样的。另外呢，像这个星巴克，它是有点这个现代工业风的啊。你可以把这个几个店看一看，看完了以后呢，你来把你家的这种风格定下来，然后再选择瓷砖，我觉得应该是不会错的。 对，就是你实在不知道风格的情况下呢，去这三个地儿溜溜，北京都有吗？ 你喜欢哪个？ 您在哪个地儿待着最舒适？我们家就要这种感觉，咱们就照这个来就 OK 了，风格就出来了。 嗯， 所以说这几个呢是典型的、特别具有代表作的三个风格。 嗯，据说豪姐呢，您有一个叫做铺贴规律的一个顺口溜，这是您自己总结的是吗？ 对对对，这个我们是经常的这什么、叫什么呀？就是适合大部分的这个人群啊，当然小年轻。听的可能不喜欢，这个叫什么呢？金客厅，银厨房，效果全在背景墙。 嗯， 然后要靠拼花亮大堂 啊，这个叫做金客厅银厨房，效果全在背景墙。 对， 要靠拼花亮大堂。哎，这么一想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奢华的、啊、 整个家的轮廓就出来了。 其实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您觉得会很贵吗？ 不会。 嗯， 真的不贵。这个现在它有好多大品牌都以像什么服务啊，免费上门测量。 嗯， 然后您可以什么呀，这是我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规定啊，就是在我们店面，我觉得呢，您要是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讲呢，终归你大品牌都有这项服务。好，既然你有这项服务，那我可以邀约三到两个大品牌给我设计、设计完了以后呢，然后按照你的设计方案我确定了以后再告诉我我要花多少钱，然后再来选哪个品牌。 嗯， 这样呢主动权完全在消费者，但是又不多花一分钱，因为现在所有的一线品牌都有这项服务，免费上门测量设计出报价。既然前期都是免费的，我为什么不多几个选择呢？ 嗯，哦，现在很多大品牌都是免费测量和设计。 是。 那假如说测量完了、设计完了我不要了，那多尴尬呢？ 没关系 是吧？ 嗯。 啊、 哦。因为现在拼的是服务嘛，因为大品牌说实话能做到一线品牌，质量都不会太差， 不会在乎这些的， 拼的就是服务。 拼的就是服务。 嗯。 嗯。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先测量然后再设计，这时候您再去买砖然后再铺贴。 对，最起码心里边有一个大概齐、 是。 他给我做完了就按这个效果来。 嗯。 图我也看了，然后那个方案我也确定了，我们家就花多少钱，这个上下不会再有出入。 嗯。 就不会说哎呀我就定了就按您这个走吧，什么金客厅啊银厨房啊，做完了以后哇报价一出来吓您一跳。 嗯。 您就觉得做很就是很难抉择，不做呢又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不用现在。 嗯。 可以先做对比后掏钱。 对。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像原来呢就是比如说咱们要是买墙纸的话啊，他这个公司会给你贴啊。另外呢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油漆你买他这个墙漆他都给你啊这个刷墙等等的啊。但是唯独这个瓷砖没有说我买你的瓷砖你去给我免费铺贴的、还没有。 现在真的大品牌现在也马上也有。 马上也有。 比如说有的品牌会有推出这 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有没有的话呢我觉得不很重要。为什么呢？你即便有的话呢这个铺贴的钱它可能也全都算在你这个价位里了。 对对对，老百姓的羊毛出在 羊 身 上,、 身上。对啊，只不过就是说呢可能省事儿一些。另外呢他自己品牌他出的这个铺贴员的话呢有一种制约。啊，为他这个品牌服务，可能他质量各方面来讲不会差，这倒也有可能。 这当然，因为他假如一旦 你这个价位里了， 老百姓的羊毛出在 羊身 上嘛、 对啊，只不过就是说呢，可能省事儿一些。另外呢，他自己品牌他出的这个铺贴员的话呢，有一种制约。啊，为他这个品牌服务，可能他质量各方面来讲不会差，这倒也有可能。 这当然，因为他假如一旦为什么现在瓷砖一直不推出这个铺贴服务啊？因为只要瓷砖答应您铺贴以后，他承担了瓷砖所有应该有的风险。 对， 比如说瓷砖缝隙留的不均匀，或者是瓷砖不平整度差， 不是瓷砖有问题，就是铺贴有问题。 嗯， 买东西的业主终归没有问题，所以说呢，卖砖的一旦承诺给您贴以后，他承担了所有瓷砖应该有的风险，所以说他一定是更精致。 没错，因为这个瓷砖啊，最后铺出来的效果好坏，它有很多的环节决定的、啊，它不仅仅说这个瓷砖质量各方面好就可以了，不是这样。你铺贴的技术是怎么样的？ 搭配 啊，另外你原来这个底子做的怎么样啊？比如说你这个地面啊墙面啊弄得平整与否啊等等，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最后的铺贴效果呀。 对对对对对、 啊、你最后让一个瓷砖的厂家来承担这个后果，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是太公平啊、哦、 是，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您比我都这个专业 理解。 对 对, 对， 我理解为什么他迟迟不推出这个服务啊。嗯， 迈出这一步很难，但是我相信啊，不久的将来肯定会有这项服务。 对，而且在国外来讲，您发现吗？像国外都很少有什么施工队啊等等的，他们很多的这个装修都是自己来负责的，完全都是自己负责。 在国外，我也去了解国外的一些这个理念啊、嗯，为什么国外那么多人开皮卡？ 嗯， 因为比如说咱们这儿坏一块瓷砖，就想着，哎呀，我赶紧去找装修队， 找个人 去、哪怕最次我也要去门口找一个人，对吧？ 嗯。嗯， 但是你国外呢，他据我了解的国外啊，因为我也去国外去玩啊，去了解过、去做过调研，他的泥瓦匠，包括管钱的这种工人呢，比这个白领要赚的多得多。 哎呦， 所以 的 工人非常非常贵， 非常贵。 所以说，为什么每家几乎都开皮卡的特别多呢？ 嗯、 就是家里边坏一块瓷砖，人家直接就去市场买一块瓷砖，自己就安上了。 对 对, 对， 特别特别方便。 嗯嗯， 不会再像咱们国内一样，哎呀，找一个什么，包括这个咱们家具。嗯，美式家具怎么形成的？其实美式家具就是什么呀？比如说我这块孩子给我这个磨损了以后，人家美国人或者是外国外这些人啊，人家就直接自己人家就刷了，买油漆就刷了。 嗯、对， 时间长了以后呢，这儿刷一个，那儿刷一个，两次、三次、四次以后呢，它整个美式风格就出来了。因为不一定每一次的油漆它调的都一模一样。 对对对对。 但是咱们中国呢，就为了追求这个美式呢，做旧。嗯，其实人家这美式是自己生活中形成 的,、嗯、 是的， 而不是像咱们国内一样、 哎、 直接做就做出来的。 我觉得您今天这个观点呢，可能也是回答了很多人的一些疑问啊，就是说他们这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对， 实际上人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习惯造成的。 对、 啊、所以呢，就是在国外来讲，他们的这个装修啊，好像要求呢也没有我们国人的那么的高， 那么 精细。 没有那么精细。 你发现比如说咱们在刷墙的时候、要求一遍两遍三遍要怎么齐整要怎么样，好像他们在这点上就是很粗犷的啊，你给他刷的非常细腻他还不乐意呢。 对对对， 他需要那种自然天成的那种原始美。 对，就是这么回事、 嗯嗯、 所以说你像咱们有时候追求这种美式的装修风格，包括烟机灶具、 嗯、 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啊，我要侧西的，我要美式的。因为美国人还是这个国外人家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吃的东西呢煎炸，咱们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爆炒，所以说你一味的追求国外的那个东西，但是咱们的饮食结构换不了。 对，你前提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所以用他们的东西是不是合适，你一定要考虑。 对对对、 啊。另外呢，我觉得就因为他们追求的并不那么的精细，所以呢，他们有时候自己完全可以完成。 对。 啊，你像咱们现在有一些装修，咱们自己根本完不成的。 是 啊， 咱们就是依赖于什么？因为说实话，对咱们国内来讲，就是真正的泥瓦工呢、 嗯， 还是很便宜的。对于咱们来说，对不对？说换一块，就是再贵，天价也超不过六七百块钱， 嗯、 顶天了都已经是天价了、 嗯。 就是我找一个工人把这片瓷砖给我换了，六七百块钱，那个都能承受。 嗯， 所以说呢，他要求就比较精细。 对， 然后还特别挑剔，但是在国外不、 嗯、 国外越这个基础的工作者呢，他的工资是高得惊人的。 嗯嗯嗯， 所以说时间长了以后呢，美式是怎么形成的，然后中式怎么形成，咱们中国式的消费就是什么呢，我这钱得花值了。 对，是的，是的，没错，美国弄粗糙了不行。 对对对、 啊、但人家可能国外还追求这种风格呢。 对 啊，当然他追求这种风格也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 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蛮好的，是吧？ 人家认为很好。 是是， 嗯，对对对。 但是咱们呢，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看着，哎呀，你看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还追求这种所谓的工业风啊，那种粗糙感啊，那种原始感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啊，确实，国情不同啊，人们的感受呢也是不同的哈、啊。好了。